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腾格尔进入演艺界多年以来，推出了十几张专辑，他以独唱的形式赢得了数不清的奖项。他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《天堂》《蒙古人》等歌曲，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，并且深受观众的喜爱。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跟您一起聊到的是歌手腾格尔的音乐之路。从《蒙古人》这首歌曲开始，腾格尔为我们带来了来自草原的歌声，而《天堂》这首歌曲更是奠定了腾格尔草原歌王的地位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《天堂》。 蓝蓝的天空，静静的湖水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。奔驰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，没有你姑娘，这是我的家。 的天堂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腾格尔演唱的《天堂》。腾格尔出生在1960年，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最亲近的人是姥姥，不到五岁时他就跟着姥姥去放羊，还总跟着他过寒暑假。每次新学期开学，姥姥都会亲自送腾格尔一直送到离学校1公里左右的一处沙丘旁，然后整理一下小腾格尔的书包，塞给他1-2毛钱。姥姥很慈祥，对腾格尔更好，几乎是腾格尔想怎样就怎样。腾格尔也经常跟姥姥撒娇耍赖，算是对他的回报吧。都5、6岁了，跟姥姥出去放牧时还总借口走不动路，扯住她的衣服非让姥姥背着。在心里他是把姥姥当成了自己的保护神。这就是腾格尔幼年时的生活经历。说到这里，来听一首他演唱的《热土》。天地梦，秋天的歌。 听完了腾格尔的热土，接着为您讲述腾格尔的故事。1973年，腾格尔还在上中学的时候，经常跟小朋友们玩比大小的游戏。有一次腾格尔不小心犯了个错误，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校长。校长告诉腾格尔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，让他回去把父母找来。腾格尔害怕得不得了，不敢去找父母，居然有了轻生的念头。哥哥在关键的一刻拦住了他，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如果没有腾格尔的哥哥的阻拦，可能现在也就听不到腾格尔的歌声了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再来听一首腾格尔演唱的具有草原风格的歌曲《草原之夜》。听完了，接着来讲述腾格尔的音乐之路。 美丽的夜色多，沉寂，草原上只留下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，跟您聊一聊歌手腾格尔的音乐之路。1975年，腾格尔的姐姐向老师说明了腾格尔如何聪明，学习如何好，并推荐他去内蒙古艺术学校学习。其实那个时候的腾格尔几乎什么都不会，只是仗着身材比较瘦，外在条件还不错，才以舞蹈特长的理由入了学。面试时老师让他唱歌，他唱了两首民歌，但似乎没有给老师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好在他还会打扬琴，就又打了会儿扬琴。考完后，腾格尔觉得自己没啥希望了，可他姐姐在不停地为他东奔西跑，想办法帮助他。终于考上了，腾格尔迫不及待地想去上学了。从此腾格尔踏上了离家求学的道路。故事说到这儿，听一首腾格尔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听完这首歌曲再与您讲述上学的故事。 八千里路 刚才您欣赏的是腾格尔演唱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。在那个时候，腾格尔上学是特别艰苦的，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必须从床上起来练功。刚开学3个月的时候，他是实在有点撑不住了。本来嘛，他压根儿就不想学习舞蹈，真想学的是扬琴，所以他就哭着到教务那里去求救。那时学校的教务处处长是三宝的父亲，腾格尔就装出12分委屈的样子，边哭边诉说理由，说他们献送他本来就是来让他学音乐学器乐，不是学跳舞的，结果搞错了，这么错下去将来回去怎么跟家人交代呀。他哭诉的过程当中，处长一直在笑，他当然知道腾格尔在撒谎，也知道腾格尔想干什么。最后他说，行，你先回去，我们研究一下。这样过了2-3天，学校通知腾格尔改学三弦了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腾格尔的小聪明嘛。休息一下，听一首腾格尔演唱的张三的歌。 唯有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讨遍这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都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虽然没有华厦，没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 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，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，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腾格尔演唱的张三的歌。毕业以后，腾格尔留校当了一位老师，教三弦的同时兼任学生乐队的指挥。1979年，学校派腾格尔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指挥，他的心里很高兴能去进修一下。他在中国音乐学院才半年的时间，却拓宽了自己的视野，从此明白了山外有山，学海无涯的道理。当时一起进修的好几位同学都说要准备考大学，腾格尔看到他们那么认真的学习，慢慢的自己也动心了，最后他也下决心要考大学。结果腾格尔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的作曲系。我们的故事讲到这儿呢，上半段旅行先告一段落，稍后再为您继续讲述。在休息的时候来听一首腾格尔演唱的《在银色的月光下》，稍后继续今天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，各位稍后见。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着银色的月光，寻找往事踪影，往事踪影，寻找往事踪影，往事踪影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欢迎回到正在行驶的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呢，要跟您聊一聊歌手腾格尔的音乐之路。话说在天津音乐学院的五年时间，生活的窘迫一直是压在腾格尔心中的一块大石头，身上没钱让他无法生活，所以他选择了去献血。那个时候献血的人会得到70块钱的营养费，为了这70块钱，他一次次跑到血站去献血，但是每次得到这70块钱之后，腾格尔也没有认真的计划过，只会把它换成一顿顿韭菜。也许这就是他天生豪放的性格所导致的吧。上学的故事说到这儿，为您带来腾格尔的家园，来欣赏吧。 我们的家园美丽可爱，梦里却也梦不起， 建设着我们的家园。